在风鼓浪远去，你猜我身伴会是谁？和日阳光的拥抱，我身心已陶醉。我把我手伸进浪里去，满身乐童真在拾回乐，到此充满情趣。置身在宁静的鼓浪屿，置身海角如梦美景里。出了青蛙落到草里，转身远秋问我是谁？头上松鼠急急跳，那边一只随后退。置身海角如梦美景里，仿似碧海长了蓓蕾，跳出时嚣此处暂借醉，笑拥我失落的身躯。岸和碧海青天对，与小岛结成伴侣，无尽原始的